眼见得晨曦朦胧，两人决定赶快动身。他们在山林中认准一个方向，走了好半天，终于发现不远处的山中有几间屋子。由于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也只能冒险向那屋子走去。这是一处由几户山民组成的小山村，房屋是木质的。两人来到一栋屋子前，刚好屋主人从屋子里出来。这是一位40来岁的山民，见是两个外国人，吓得不知所措。伯父里急忙向他解释，他们是教堂里的牧师，被坏人抓住后，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现在他们想要到城里去，希望能指指方向和道路。另外，他们跑了一整夜，现在也想买一点吃的。山民对他们的身份和目的非常不相信，这也难怪，在这深山中突然冒出两个狼狈不堪、身高马大的外国人，如何能让这世代居住在深山里、没有见过世面、甚至常年见不到几个外人的山民们信任呢？这个山民紧张地朝四面看了看，见没什么动静，这才把他们让进了屋内。朴实的山民为他们做了饭，尽管粗茶淡饭，但伯父里和海曼还是吃得心意满满。山民告诉他们，这一带是红军的天下，让他们尽早离开这里，因为要是让红军知道了，会出麻烦的。伯父里和海曼把身上带的钱给了山民一些，作为酬谢。淳朴的山民却坚决不收，并且还从隔壁人家给他们准备了几个生红薯，供他们在路上食用。同时还叫了一个年轻人为他们带路，这让伯父里和海曼大为感动。在对山民千恩万谢之后，两个人跟着那位年轻的山民离开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三个人在山林中走了好半天，中午时分，年轻山民把他们带到了一座佛教寺院门前，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去找寺庙里的老和尚吧，他人很好，会帮助你们的。伯父里和海曼对他感谢之后，胆小的年轻山民马上就离开了他们。两人立即来到寺庙前，却看见寺庙的大门紧闭，叫了好半天，才有人从门缝里瞅了他们一眼，见到是两个外国人，立即又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老和尚开了大门，这才把他们接了进去。在禅房里，伯父里把真实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和尚。听了伯父里的叙述，老和尚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走。伯父里从老和尚坚定的口气中听出他不愿意收留他们，但此时的伯父里和海曼又累又紧张，非常想在寺院里休息一下。于是伯父里向老和尚哀求道，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请让我们在寺庙里住一晚上，等体力稍稍恢复，明天天亮我们就离开。老和尚摇了摇头，对他们解释道，不行啊，红军每天晚上都要到这儿来搜查那些可能躲藏在这里的地主老财和有钱人，你们待在这儿一定会有危险的。伯父里不再说话了。老和尚准备了素斋饭菜，伯父里和海曼吃过饭后，老和尚为他们指明了方向，然后让一名小和尚把两个人送出了寺庙。两人按老和尚所指的方向继续沿山间小道前行。由于山中湿气太大，地面上湿淋淋的， 加上他们又要极力避开山中可能出现的行人，因此两人走得很慢。现在离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不过五里路，红军肯定正在四处搜寻他们，他们得赶快远离这里。想到这儿，两个人不禁加快了脚步。小路上出现了行人，大概也是山中的居民，两个人觉得不能让人看到，于是找了一个山洞歇息了好半天。下午时分，两人担心天晚了又会迷失方向，于是商量一下，决定再次出发。他们走出了山洞，翻过一座小山，眼见百米开外出现一个小村庄，一位挑着水桶的妇女正要到村边的水井里挑水。这位农妇抬头时，正巧看到了伯父里和海曼，他们奇特的外表吓得这位农妇丢掉水桶，掉头就跑，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伯父里和海曼向村中走去，一会儿村子里跑出来一个男人，伯父里和海曼两人一见大为高兴，因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前些天受廖家委托前来与红军商谈释放廖胖子事宜的那位精明的中间人。怎么是你们？伯父里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不会出卖他们，于是苦笑了几声，把自己和海曼从红军那儿逃出来的事儿告诉他。这人一听，连忙把伯父里和海曼带到他的家中。天色渐晚，他为伯父里和海曼准备了饭菜。吃饭间，他对伯父里和海曼说，你们不能这样乱跑了，这样是走不了的，你们必须有个计划。伯父里对他说，我们知道，可我们是外国人，对这儿的情况一点都不熟悉，我们能有什么计划呢？听了伯父里的话，那个人却一声不吭了。从他的表情中，伯父里知道，除了这顿饭，这个人是不可能为他们的逃跑提供更多的帮助。果然，这个男人开口解释说，你们吃了饭，还是赶快上路吧。我邻居家的儿子是我们这儿红军的赤卫队队长，时间一长，要让他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可就走不了了。告别了这位廖家的中间人，伯父里和海曼又上路了。一路上，伯父里回想起自从昨天晚上逃跑以来所经历的人和事，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所遇到的这些人，朴实的山民、老和尚和与红军商谈释放廖胖子的这位精明中间人，不能说他们不是好人，他们也尽了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但是他们毕竟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旦被红军发现他们帮助过伯父里和海曼，他们也会受到牵累。想到这里，伯父里感到只有他心中的上帝才是永远伴随保佑他们的神明。傍晚就要来临了，伯父里和海曼沿着这位中间人所指的方向行进着，两人希望在天黑前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栖身又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晚上。此时，伯父里脚上的鞋子破了，正巧前面有一个小村庄，两个人进得村来，看到一个农妇，于是向他打听哪儿可以买到草鞋。农妇告诉他们，村子里就有一户人家卖草鞋，还向他们指了路，并告诉两人村子里没有红军。两个人高兴极了，谢过那位农妇后，便朝着村子里走去。他们很快找到了这户卖草鞋的人家。卖草鞋的是一个中年人，看到伯父里和海曼是外国人，先是一愣，然后极为热情地把草鞋卖给了他们。当他们走出村子，爬上一座小山半山腰时，只听到后面有人大声叫他们。两个人回头一看，正是刚才卖草鞋给他们的那位中年人。哎，你们走错路了。他气喘吁吁地走到伯父里和海曼面前，对他们说，山顶上有红军。 伯父里和海曼呆住了。红军是很恨外国人的，你们上去肯定会被红军抓起来。这下伯父里和海曼感动极了，连声向他致谢。天快黑了，你们这样在山里面走是很危险的。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不太平，除了红军之外，山里面还有抢人的土匪，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的。那人对伯父里和海曼道，不如这样吧，你们就到我的家里面去住上一晚上，好好睡上一觉，天亮之后我送你们走。听了他的话，伯父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眼前这位卖草鞋的对他们如此热情，这使得伯父里对他产生了几分怀疑。然而这种怀疑只持续了一瞬间，眼前的困境驱使着他们不由自主地跟随这位卖草鞋的人掉头往村子里走去。让伯父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在下山的路上走了不到100米时，就看到一群手持红缨枪的人朝他们飞快地跑上来。伯父里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叫了海曼一声，两人立刻掉头撒腿往山上跑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原来昨天晚上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唱完歌回到伯父里和海曼的房间时，发现两人已经不在了，他大吃一惊。看守长和更多的红军士兵跑了过来，这才发现伯父里和海曼是从后门逃走的。红军立即在驻地和附近的山上展开搜索，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伯父里和海曼的影子。在报告吴德峰后，吴德峰指示在附近村庄悬赏500元搜集伯父里和海曼的线索。他知道这一带方圆几十里都是红军的根据地，伯父里和海曼是外国人，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外人的帮助，他们自己是跑不远的。那位卖草鞋的人一见到伯父里和海曼，心中暗暗高兴，因为他知道红军已经悬赏了500块，奖励向红军提供伯父里和海曼线索的人。在把草鞋卖给伯父里和海曼之后，他立即向村子里的红色赤卫队报告了伯父里和海曼的下落。赤卫队捉住伯父里和海曼，立即派人把两个人押往邻村的红军搜索人员手中。红军搜索人员告诉伯父里和海曼，红军是不会枪毙他们的，让他们不用害怕。伯父里知道他们是为了稳住自己和海曼，因为他知道自己和海曼的命运这些红军搜索人员是做不了主的。当伯父里和海曼被押回塔沃时，平时脾气挺好的看守长因为伯父里和海曼的逃跑愤怒到了极点。气愤不已的看守长立即吩咐把伯父里和海曼关押起来，并且一人一个房间。伯父里知道这是对一个犯人最严厉的关押方式了，不过他还是理解看守长的这种愤怒心情。作为两个重要人质的直接责任人，在伯父里和海曼逃跑的这一天一夜里，看守长和看守他们的那位红军士兵一定受到了他们上级最严厉的批评，也许还会受到最严厉的处分，这在任何一个红军官兵眼里可是比丢掉性命还严重的事情。一会儿听说抓回了伯父里和海曼，吴德峰和萧克也过来了，他们立即对伯父里和海曼进行了审讯。吴德峰说， 你们胆子可不小啊，我们红军对你们算是仁至义尽了，可你们还要逃跑。 伯父里和海曼低着头，一声不吭。 伍德峰继续说，说说吧，为什么要逃跑？ 伯父里觉得这是一个极为愚蠢的问题，他本想不回答，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回答才好。 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难道不会这样吗？ 吴德峰没有生气，他对伯父里说，你是耶稣的追随者，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打了你一个耳光，你应该把另一边脸也送上去让他打。如果他要求你跟着他逃跑一里，那么你要跑两里，所以你应该跟我们走。 我不是耶稣的门徒，我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我们的看法当然不会一样。 伯父里想了一想，然后回答说，法官先生，我是一个基督徒，追随上帝是我的理想，我不愿意被你们关押，我想获得自由，然后为你们国家的人民传播福音。 我们国家的人民是不需要你们这些外国传教士来为他们传播什么福音的，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红军去解救他们，去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地主老财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不过我今天没有时间和你谈论宗教，我只想问你的是，你们这次的逃跑是受什么人指使吗？什么人帮助过你们？ 伯父里听懂了吴德峰的话，但是他想，如果把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说出来，红军一定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自己是不能这样做的。他想起了那位40来岁的山民，佛教寺庙里的老和尚，还有与红军商谈释放廖胖子的那位中间人，他们都是些好人呢。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旁的萧克一句话也没有说，其实这正是伯父里想要的，因为如果萧克将军向他提问，他是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毕竟萧克将军是红军的最高层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一个很有教养、没有为难过他的人。审讯草草结束了，萧克和吴德峰他们离开了，伯父里和海曼被重新关押，而且原来的待遇全都没有了。他和海曼被捆起来，关在一间有地板的屋子里，在遥遥相对的两个角落，他和海曼各自得到了一捆稻草和几块砖头，这是红军给他们做枕头用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